人性呢有个弱点，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，你越在意什么，什么就越折磨你。当你不再畏手畏脚，当你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忠于自己，每一天都将是最好的状态。

跟从来不读书的人相比，每周读书3.5个小时，平均寿命会延长将近2年的时间。每周读书时间超过3.5个小时的人，早亡风险降低23%。每天读书半小时的人，生存优势也明显超过那些从来不读书的人。今天你读书了吗？生病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世界真的会惩罚不好好照顾自己身体的人。你可以一成不变，也可以立即改变，只有全力热爱自己的身体，才有余力去热爱这个美丽的世界。

到口红、巧克力，每一件展品看似普通，背后却有一段段只属于两个人的记忆和经历。这一家私人博物馆就是南京失恋博物馆。馆长是个85后的小伙子，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缺乏爱的能力，才会有这么多让人遗憾的故事。他希望通过对失恋故事的重新整理，改变一些人对于爱情的看法。不知道你也保留着一些有故事的东西吗？ 双眼，我还看得见。